也太乏味，仍需要变得很美，像第一次见面的场景，从来不曾怀疑，见你度过了平静，多希望创造一个美好的结局，用最真的感觉慢慢一页一页写，我只期待你陪我演完。哦，我们的脚本要写得好认真，我已经看过太多的悲剧，能给一点点笑就算是笑中 是某一种观点或是原则的，特别是在生活层面，因为昨天的你不是今天的你，夏天的你也不是现在的你，现在的你并不是以前的你了。我们学会接受了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不完美，不变的可能是坚持追求幸福的生活吧。 是我不懂，我欠你的太多，都怪自己太过让你一注意放纵，爱情始终有爱与被爱的不同，恨自己太过把你看得太重，甚至有想过放手的念头。太过爱 己软弱。我太过爱你，从没有想过被爱的感动。太过爱你，忘了自己需要爱情的理由。到最后还是自己的软弱，偏偏是我爱你太多。明明对我忽冷忽热，还说到永久，是我不懂，我欠你的太多，都怪自己太过容易。放纵，爱情始终有爱与被爱的不同。恨自己太过把你看得太重，甚至有想过放手的念头。我太过爱你，爱到自己心会痛。我太过恨你。 祝福你，也许社交网站容易让你焦虑，退出微博、微信朋友圈，跟朋友面对面，跟家人坐下聊聊天。 新娘穿上白纱，洁白优雅，在中刹那应该有烟花，女大当家终究一段佳话。 时候，让心找到家，请一起回答你们。 希望你能够变得再淡定一点，淡定的面对生活，淡定的面对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，即使再痛也要爱，来听痛爱。

还得到口信再挂念我，是我还着紧护肤高手的你出手伤我，还是快感这个白痴，为了陪你活一次，活至生不过痴，时常被骗极容易，谁若有日你终意心计，连我咋不知，然后最终眼看然后你都未曾在意，这个白痴受你蒙骗亦可以，受你点给你指，到最终的那时自意自知，谁会追忆逼你成熟开口讲我愿意。其实这张全为你付出的机智，为了陪你活一次，活至伤得个痴，时常被骗极容易，谁若有日你终意，心计令我咋不知，然后最终眼看然后你都未曾在意，这个白痴受你蒙骗亦可以，受你点给你指，到最终的那时事已至此，谁会追忆逼你成熟然后承认爱意，其实这春全为你付出的机智。 天听说你很好，得到美满吧，快将与那个他成家。务实的你由他看顾，此时我哪需记挂。记得你最爱冬天，他都爱上吧，与他过最暖的寒假。热恋的你们幸福得太像童话。当他掀起了新一篇，给你新转变，没有遗憾在后，望未来是直线，进于你的悲观，给欢笑声感染，这也是最美好的发展。我这样讨厌，他愿你如此，能共你好好地相处，哪会像我们将吵架当玩意，没法挽手一辈子。最挂念的你，悲剧已停止，无用再伤心另一次。你我未有幸一起说声愿意，但这位欣赏你都听到，可记得当年是我们没毅力，渐渐行渐渐远，请紧记这一天，多点信心走前，再也别怕那些小雨点。我这样讨厌，他愿你如此，能共你好好地相处，哪会像我们将吵架当玩意，没法挽手一辈子。最挂念的你，悲剧已停止， 怎笑？声怎不叫嚣？难道怕谁人被骚扰？想紧握这静悄的一秒，噪音听厌了，爱想在心笑。呆看这寂寞雨点放浪轻飘。如果宁静中感到害怕，送我相拥有用吗？会 为我添上顾虑吗？可安心吗？平静的海，仍充满热情暗朗，只得一刹那，捉不紧变化，需安身这个怀里，亦怕。将心摆耳边，才察觉沉默有深浅，听到浅笑，用笑即冠冕，仲听得刹那够快乐一天，陶醉这寂寞爱恋，快乐飞天。哦哦，如果令静中感到害怕，送你相拥有用吗？会为你添上顾虑吗？可安心吗？平静的海，仍充满热情暗朗，想听出变化，想听出记挂，想听听到吗？容我念挂。如果沉睡中感到害怕，你这相拥有用吗？会为我牵去顾虑吗？可安息吗？平静的海，无心叫热情靠岸，可惜一刹那，可惜这变化，需安身这个怀里，亦怕。 时间太浅，爱你 消失的那天，爱的诺言一点一点却走向缠绵。聆听前言，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，海的对面，你我两个世界。

的，我的微笑都假了，灵魂像漂浮着，你在就好了，我发誓不让你等候，陪你做想做的不为什么，我越来越想每一刻发现没人触碰，你回来那就好了，能重来那就 一再乘凉，冰块浸没在红茶，互抱着老掉也不怕。时间流过，谁也要长大吧。而你和我前行，全是分叉。自此分开了你，落力前行。得我幼稚地停留，你岁月放大了牵挂。几千天近况幸福吗？每日忙碌吗？仍然是那么认真吗？可有失恋人，成熟的恋人。 Thank you. 点。曾共你食拉面，同你坐对面，望半天还学就学多了一点。一心要跟踪你便扮作遇见，心中有话要说一片，却是无法同你讲一遍。然后你再发现，望见后我便还看天，还看星已足够消遣。谁料你未上面，像素未碰面，在那天还看出面真太肤浅。不需要心急见面，是近或远，终归有缘会再看得见。不退后就能遇见处处风云，曾天天偷看着你与我关系，一直在逃避。就算我太轻微，若然还遇上。 岁月，回味永恒经典。第三届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《忆那些年》即将唱响。那些萦绕在耳边的经典音乐，那些埋藏在心底的青春岁月，你还记得吗？《忆那些年》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，2017年1月13号晚19:30，北京剧院。让我们一起。回到那些年，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